就忘记了所有经过的地方。我还很少得到你眼里清澈的光，告诉我地球上的语言怎么去形容那一种冰河跟这个温暖的永远。你在我手里是什么方面感动放慢了爱，让这一颗心有一片静静的看我们始终向着仰望，有了你我才能往更大的路走，疲倦不过是偶尔起伏的沙丘，那一场串有梦也有泪的画面，不管绕了几圈，他会带我回到你的身边，只想对你说的阿莫， 装在自己的心中， 平凡又简单的信念， 我会让两个人走得很久， 只要你快乐，我才能笑得，爱是我们收拾，你就是一位紧紧守护我的天使，就算在别的天空下看到别的彩虹，我依旧只相信和你狂奔的宇宙最美，在生命的转弯路口遇见了你，些擦肩而过的遗憾慢慢散开，染出一整片的未来。有了你，我才能往更大的路走。疲倦不过是偶尔起伏的沙丘。那一场串有梦也有泪。我绕了几圈，他会带我回到你的身边，要你对我说的样子，我 的爱相同感受， 只有你值得我温柔， 从此不再追求别的追求， 爱这片田野青草的